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1.6摄氏度。目前呢本市的天气呢还是以晴为主，受前期的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气透明度也比较好。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比较快，紫外线强度较强，不过呢在午后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让人体感觉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呢适宜出门赏花踏青，但是需要大家做好防水，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另外呢，现在柳絮的飘落啊，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敏感人群出门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呢是1，适宜登山。另外呢，北京地区今天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扩散条件比较好。白天气温较高，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啊是4，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比较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清风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呀，主要集中在环路的以下地区。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三环的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而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持续到月坛南桥。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南三环，目前呢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招工口桥一直持续到分钟寺桥。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京广桥。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四方桥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了一只大鸵鸟啊，在国道上闲庭信步溜溜达达看街景儿 啊。 总而言之呢，从发现它到最后呢回到主人的怀抱，都是非常安全的，且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应该说，大鸵鸟呢还是很幸运的。 我们的围观群众，哈哈，大家我看也是兴奋多于紧张。在路上我看到那个视频啊，纷纷的给鸵鸟避让。 对，但是相比于这个大鸵鸟而言呢，奥森公园的几个野鸭蛋呢就差点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 哎， 其实几乎是同时段发生的事情吧。 嗯， 说有一位老人呢在奥森公园里面穿着雨鞋在河边溜达，然后呢他在干嘛呢？说他在野鸭岛旁边啊，先把这个正在孵蛋的野鸭子给轰走了。 哎， 然后呢就把这个窝里的野鸭蛋呢一个一个的放在自己的塑料袋。那么这一幕呢被一个女孩子看见了，这女孩子呀爱动物心切啊，就一直追着这个老人家，让他把这个鸭蛋呢还回去。 嗯， 老人家呢起初不肯，然后呢这个女孩呢也是锲而不舍，一直追一直追，最终呢在众多人群的这个劝说下阻拦下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啊， 嗯， 老人家呢终于把这鸭蛋呢还给了公园。 哎， 那么小鸭子呢也算保了一条命吧。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咱们说社会公德呀这些呼吁啊，另一方面咱们就从如果说您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缺少这个公德意识，让您讲这些大道理您不愿意听，我就从您自己个人的健康角度考虑，人家鸭子正在孵的那个鸭蛋呀，咱们科学上这东西叫受精卵，这类蛋无论是鸡蛋还是鸭蛋还是其他东西的这个蛋啊，那都不适合人类食用，那里面它和咱们平时咱们说未受精正常排卵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鸡蛋是不一样的，这东西对健康没有好处。 嗯，就说哎呀，这大爷拿回去估计也不是为了孵哈，肯定是为了吃。我就在想，您家就真缺那口蛋吃吗？好吧，多了我们也不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公共道德，同时呢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良心，毕竟呢这都是小生命啊，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呢，甭管是小动物啊还是我们赏花的时候看到的花花草草， 嗯， 请您手下留情，给他们留一点生路。 对，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热心的帮友互帮互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十足的相信啊，收听我们节目的热心听众都是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有同情心的朋友，所以呢，那样的事情一定不是我们做的，而且我们应该是站在后面阻止他们的人。 对， 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啊，来看看这位帮友。嗯，他想问一下大家，哟，前两天有人问枕套，这位是问被套，说1.8米的双人床配什么尺寸的床单和被罩比较合适？ 哦，我觉得这跟被套都一个道理吧， 但是你 稍微大点 也不能太大了，就是之前我有一个被子跟那个被套就不太匹配， 哦，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它就上下乱窜，你知道吗？它不舒服，你知道吧？你老得给它免进去一块，就是还是应该差不多，反正据我个人经验而言啊，应该就是大个20到30厘米也就到头了。 对，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除非您家这个是您自己定制的啊，不是标配，就不是外面卖的标准尺寸，一般来讲呢就是外面的那个 床的标准尺寸就是1.5×1.9的， 嗯， 也有1.2×1.9的，也有1.8×2米的，反正就大概是这么几个尺寸。 对对对，一般标称会是这样，可能有个几厘米的误差，这是免不了的。嗯， 那么相比于这样的标配的床呢，在市场上卖的床单的尺寸基本上都是2.3×2.5，或者是2.5×2.5的 啊、哦。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也具体根据您的床的那个样式啊和您那个高度而定。因为床越高的话呢，要求的床单的尺寸就会越大一点点。 对对对， 因为你还要垂下来耷拉下来一部分嘛。 基本上咱们说把这个床脚盖住，又别耷拉地，这是比较好看的、嗯、也卫生啊。 对，反正之前有听众问过怎么套被套啊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花式绝活 啊。那么今儿有听众问怎么买被套床单，那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实际的生活经验啊。 嗯，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是有这么个问题，他说这个我听说现在坐高铁能够有这种定制化的订餐服务，就是我上车之前我就把 在网上订餐， 对，把我这顿饭要吃什么能选好，但是有没有朋友您体验过这个服务，好吃不好吃，就我值不值得提前去订，还是说就等着人家推车送？ 这不是听说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其实您可以打一个电话，我记得就是当时推出这个的时候，有很多媒体已经报了这个电话， 对对对， 对，应该是12306， 就咱们铁路系统的这个官方的电话和网站都 是。对对对，但是这吃我是真没吃过，因为最近没去坐高铁啊。 没坐过啊。 哪位朋友最近坐高铁了？您有没有在网上订午餐的经验？重点是好吃吗？ 哎， 应该不是所有的高铁都有吧？ 我们查了一下， 是吧？ 对，它现在是在全国呀试点了27个主要的高铁客运站。 哦， 还真没包括咱们北京首发的啊。它有这个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沈阳、长春、武汉、济南、福州、厦门、长沙、成都、重庆、兰州啊、这么几个地方。 就目前处于试点阶段， 试运行， 重点是。没北京站哈， 哎，但是咱们北京乘客，您好比说坐到天津，从天津回来路上， 途经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是吧？ 但是我估计从天津回北京这30分钟犯不上准备顿饭。 好吧，哪位订过啊？可以分享分享，估计很快就会全国通行了吧？ 是， 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对， 好，我们再看看这位听众，哟，这个得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了啊。 嗯， 他是最近几天啊，总是感觉心里不安。老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嗨， 啊，说而且以前呢也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哦， 而且基本上90%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 哎呦嚯，就是您觉得您自己的这个预感还挺灵是吗？ 灵的，其实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哈，就觉得好像直觉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结果过一会儿啪，比如擦杯子或者自个儿摔个跤什么的哈，有这样的情况哈。他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感觉心跳加速，而且比平常更容易感觉到心跳的存在，请问该怎么办？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当然就说这种直觉啊，我后来还真的就是您觉得可能会有不好的事发生，过后还真的发生了，这个咱们目前科学上呢还没有什么解释，但的确很多朋友呢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巧了， 哎，但是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种事情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归入到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自己之前有一个预感觉得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在之后您就会在生活当中特意的去留意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好的，我们说可能偏于负面的这些信息，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心理学上讲的一种有点类似这种自我实现啊，或者说呢，其实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既发生着好事儿，也发生着不好的事儿。但当您有了这个预感的时候呢，您就会刻意的去关注那些不好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就会觉得，你看，应验了吧。这是一个心理学层面的解释。至于您所说的现在心脏感觉到的这种心跳加速，而更容易感到心跳的存在，咱们其实呢，在这个医学上来讲，这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心悸。那么这个症状呢，有多种因素可能引发，包括低血糖在内，包括一些我们说这种窦性心律如果出现不齐，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个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心电图。这个也很方便，很省事。 首先就是您不要有这种心理暗示啊，有些事情确实是巧合，它就是巧了。另外呢，就是看您这种状况是就近期就最近这一段有点发生，还是说一直都存在这样的状况。如果是一直都有的话，那您得去检查身体。如果说只是这样讲了天，也许是可能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心悸啊。哪位听众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可以跟这位听众交流一下啊。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 不是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现在可以登录教育平台了吗？啊，这个马上要入学的小朋友的家长这两天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啊。 对， 其实三号的时候，今天是， 就是今天 啊，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呢已经正式开通了，但是这个平台呢目前是处在一个就是政策宣传的阶段， 对， 没有具体实施，怎么去点击啊，什么怎么回事，它里面就是讲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具体的时间段呢，刚才我们也是查了一下新闻啊，5月7号到5月31号是幼升小，那么小升初的统一入学信息采集时间呢，还有其他的呢，都是根据这个入学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往后排，所以你也不用太焦虑，就是其实错峰登录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啊。 至于您所提到的非本市户籍这一点啊，您放一百个心，咱们的义务教育阶段呢是要保证所有的孩子啊，咱们呢都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就近入学的条件。但是呢非本市户籍啊，您需要就是家长啊，咱们在它上面列举了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在本地的这个居住啊，然后这个或者是租房啊，或者是买房啊等等这类的这个证明，这些五证审核通过的这个区里面，您去就近的来入学。不能说您这个我家也在朝阳，我工作也在朝阳，我最后我说我想去西城上学，这个可能是不行的。 对，另外就是虽然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信息采集，但是呢你登录了那个平台之后呢，它页面上会提供不同的操作手册，比如说本市的儿童， 对， 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答，您上去看一看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啊、 很详尽， 对， 登录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还有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岁数不到，你也就别想这事儿了。2012年8月30日出生的儿童就是不能通过此次的采集， 咱们是必须得年满6周岁、 嗯、 啊。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后面还有一些问题，这位听众有一个 ACA6180 的面包机，他说里面有一面包桶，他底下那个四个凸起一个都没了。 有一个没了？ 哦，有一个没了是吧？ 四个都没了人就扔了。 我看成四个都没了啊。哦，有一个没有了。 哎， 就是有什么办法没有？就言外之意应该是能不能单配这么一个凸起，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是吧？ 这影响大吗？也没这凸起，是这面包不好拿，不好抠吗？ 关键咱们都没使过面包机，是吧？是不是这个东西特别爱丢呢？问问大家伙儿啊，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当然前提得安全啊。 哎、 或者其实我们之前老是就是给大家出一主意，就拆东墙补西墙，就是谁家那面包机彻底坏了， 啊、 但是您那桶底下那凸起还在。您不妨就送人一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这位听众也是家里一个东西坏了， 燃气灶的灶头坏了啊。我这灶还挺好，我就光想换这个灶头，就灶眼那一组啊，哪有卖的？这个呢，在一些五金家电市场、五金机电市场还真是有卖的。不过呢，咱们现在的这些燃气灶啊，大多呢也都是这些品牌的产品。如果您看您家里面啊是这些大品牌的厂家的这些东西，我建议您还是先打客服联系一下，看看人家能不能有这个标配的。因为它的这个管道啊，然后包括这个咱们说这个灶眼儿出气的那个孔洞大小什么的，这些都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不是您自己说随意的换一个这个灶头啊就能解决的。您自己换操作的这个过程，没有人给您做这个检测，是不是那些接口的地方密封都做好了，这个在未来使用过程当中，我跟您说这个燃气可不比别的，这是相当容易出大危险的、 嗯、好吧。反正关于一些家电的问题，我们一般首先推荐的都是 厂家专人来修 和厂家那个联系啊，但是前提一定得是厂家的电话啊， 也是假的， 好多现在都是假的，就是冒名顶替的。 对， 所以就前两天我妈就碰上这么一个， 是吗？ 啊， 哎呦， 因为就是他有一些那个小广告吧， 啊， 他就贴在那个小区的那个各家各户的门口， 对， 弄一那不粘胶，我妈以为那就是人家官方的电话呢，就贴自家的那个燃气上了，结果那天出了点毛病，就给他打电话、 哦、嗯， 后来一来呢，聊完修了之后呢，才知道他不是正儿八经人家那个原来那个厂家的。 哎呦， 好赖啊，反正是给嘀咕好了，来了两趟这算是幸运的。 对， 那赶上这不幸运的话呢，那就不定出什么问题哈。 哎， 好吧，那么大家呢也一定关注一下，就是一般说明书上都是正儿八经厂家的那个售后服务电话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赠送一样东西啊，不是花钱转让，叫草茉莉，俗称叫地雷花的这个花籽儿，谁要愿意家里种点，他 在西大望南路，您上门自取就可以。电话是13911221880，13911221880。 是不是就是那个花种子像个小地雷似的那个？ 好多花种子都像个地雷似的，我怎么觉得死不了不也像个地雷似的吗？ 是吗？ 一弄崩起来能出来。然后还有那种覆盆草，也是那种小个儿的三轮的那种，也跟地雷似的。 不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街边啊，或者一般院里常见一种花 啊。 哎，我看到图片了，我刚刚搜了一下，就是这个，它的那个花种子 啊， 特别像一颗小地雷， 地雷 黑的圆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啊，那就是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啊。 哦、 就谁家有个小院什么的哈，可以考虑种一下啊，挺好看的。 对， 嗯，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也是送，他有一双儿童轮滑鞋。27到30号这个脚都能穿啊，轮滑鞋应该稍微大一点啊、全套送给需要的朋友，先到先得啊、电话是15010929905，15010929905。 这位朋友啊，转让几张，您这说的太笼统了哈、转让几张王府井的电影票，看什么电影都行，就是那种兑换券啊，兑换券有效期呢是到6月18号，20一张，需要的联系18810161288188101688。 王府井那儿有好几家电影院的吧？ 奔着江 东安市场里面有一 家去，东方新天地也有，东安市场里也有。后来开的什么要来那个影城 也有。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新盖那商场里也有，至少有五家在这块儿。 还好，可能都在那一片儿。 横店影视城也有一家在那儿。 反正。如果去的朋友就是具体看是哪一家好不好， 对 来看这位听众啊，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美的牌的儿童用专业扇，就是小朋友用的是吧，小朋友用的电扇，应该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 手里拿着的那种啊， 应该是吧，那买的时候也100多呢， 哦， 嗯，说是360度回转，现在呢打算40出手，电话是13520313309，13520313309。 一个电扇360度的转，这是小朋友们玩丢手绢的时候吹的吗？ 我不知道啊，这小朋友玩的咱们哪清楚啊？ 要在原地转着圈的来啊。这位朋友，嗨，这位朋友有一个甩脂机啊，他说儿子只用了半年，后头这句话太好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多好的广告语啊， 嗯， 儿子只用了半年，现在人瘦下来了，不需要用了， 是甩瘦下来的吗？还是自己给干别的瘦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减肥这事儿，它不是就一个条件，它需要综合条件的哈， 少食多动都得有关系啊、 行， 反正现在呢说儿子不需要这甩脂机了，想把机器转让给需要的人，价格面议，电话是13436651267，13436651267。 这要真是甩下来的话，得请您儿子给当代言。 那是就是前后对比照片一拍是吧？ 好，这位听众啊，有一个多功能的轮椅，9成新的，是不锈钢的扶手，说那腿儿还能当餐桌。 哦。 买的时候1000多，现在呢500，还可以有商量啊。它是15号线地铁口自取。 哦。 没说哪一站啊。电话是6431-8373，6431-8373。 这位朋友啊，这是想转让一个小熊牌的加湿器，4升的容量，有银离子抑菌功能的水箱，静音，还能够自动的调雾啊，就是大小什么的，安全防干烧，全新带包装，原价109，现在呢是60转让，微信号是20862932732，20862932732。 好，第一时段提前告别大家的时候呢，我们来说两条反馈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说，帮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因之前家里的空调不能制冷制热而求助咱们帮团，节目播出之后呢，温叔叔就给我打来电话， 哦， 还来我家用自带的测试仪找原因，查出了呢是启动器坏了，我买好启动器之后呢，温叔叔又来了一趟， 哎呦， 帮我安装，说前后跑了2回，终于我们家空调修好了，这回呢既能制冷也能制热，那这个夏天呢我就能安然度过了，同时呢还跟这位温叔叔啊加了微信，说有问题你再联系我啊。温叔叔你知道多大年纪了吗？ 啊， 82岁， 哎呦， 高龄了啊，四世同堂的老人能够这样的热心为我 素不相识的人， 嗯， 解除困难，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他说，帮友们当中啊，真的是卧虎藏龙，而且呢，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我要谢谢并且衷心的感谢温叔叔，同时呢也会像温叔一样去帮助别人，传递爱的力量。 这个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82岁高龄的老人呢、啊、上门，而且就是又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又有这样的热心肠。我们虽然有时候在帮帮团的节目当中也能够听到一些可能让大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真的在我们做节目的人的感受当中，还是这样温暖的正能量的东西占据绝大多数。 嗯，就像我们帮我们说的嘛，其实还是好人多，善良的人多。这位温叔叔我追访过他， 哦， 就是我当时打通电话的时候听他声音，我以为他也就忘了多了说啊， 六十，特有活力的一个老人， 就是声音很洪亮，非常有活力。 嘿， 哦，我说您多大年纪了？你猜。好，再来看下一条反馈啊。 这儿啊要谢谢这位韩师傅、嗯、啊，昨天呢这个不是转让德胜牌收音机吗，我说想要联系了，人家啊给我直接送到地铁口，结果回来呢我想找这个乘汽车换车的这个地儿，路途不熟，韩师傅呢又把我送到了汽车站台，收音机的转让价格还又便宜了20，还带着充电器带着电池，这也真是让我啊感受到了帮忙团这个温暖大家庭里的温暖和这种力量。 嗯，感谢大家，因为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美丽。 是。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嗯、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惠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订餐的时候呢，根据它里面那个提示去办理，然后支付买单就可以了。他说虽然我到现在还没订过啊，但是我知道这个流程，等下回我坐高铁的时候呢，我替您尝尝好吃不好吃啊。反正以前坐火车嘛，感觉一路上最好吃的不是餐车的饭， 是哪儿的呀？ 而是方便面。 哦， 方便面就榨菜来一根火腿肠，有的朋友还带一卤蛋，这是标配。就平时吧，你跟家哈，你觉得这真的不怎么好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到火车上，一坐火车，或者有的时候出门旅游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谁有过同样的经历啊？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这两天心里面总感觉不安的朋友啊，大家都觉得你自己想多了，说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呢，建议您去医院看看，也可以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心理咨询师。他是以前在中国中医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心理科看过病，他说有一位汪大夫还有一位林大夫说挺好的，他给推荐的啊。 哦， 嗯，还有听众说应该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心悸，如果是轻微的呢就没多大关系，您只要保持情绪的乐观，别老往坏处想。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别老往坏处想， 对， 别钻牛角尖儿，应该就问题不大。 人遇到这，我跟您说，就是别说您说真可能有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们普通人特别常见的一点，比方说咱们经过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啊，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念头，就觉得我怎么那么背，每次过这个路口都是红灯。但实际上我们想，如果您每天差不多同样的这个时间去走啊，平均下来一定这一年30天里头，好比说一个月啊，有15次是红灯，15次是绿灯，只不过绿灯的时候你开过去了你没留意，但是到红灯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强化这么一个负面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不好的事儿要发生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心理，提前给了自己一个暗示，然后我们去拿它一一对应所形成的所谓的这种什么不顺啊、巧合呀等等，其实都没有。 这心理暗示啊是把双刃剑， 对， 就是如果你总是往正能量阳光上去心理暗示，真的好多好事儿就越来越好，坏事似乎也能 变好。 对，而且就是它不是给你那么多压力，但是如果是坏事的话，如果总给一些负面的心理暗示，真的有的时候是就自己把自己能吓死， 情绪越来越低落。嗯， 可能大家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就比如说啊，碰到家人离世， 嗯， 亲人离世，或者一些让你特别特别难受委屈的时候， 嗯， 你就会出现这种心悸的状况。 对，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如果不是病的话啊， 对， 一般情况下都会慢慢的缓和。 是， 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这种状况，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好，再来看看这两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你们昨天说到了那个就是短信退订的事儿， 嗯， 就是回复 TD 的问题。 对， 说专家也说建议不回复，但是我想跟你们说，我之前给回复了，就是我回复那个 TD 了， 嗯， 他说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啊？ 应该不会，这个您放心，他不牵扯您有什么任何的用户名啊、密码呀、这些泄露，只是一个 TD。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哪怕是垃圾信息啊，它背后的这些回复的代码，尤其像 TD 这类还是比较统一的，它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 对，最多就是以后这些信息还会找上门来， 对， 您就别搭理它就完了。 而且就是您回复呢，您回复一次呢，他不是自己得花一毛钱吗？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损失。 好吧，昨天我记得还有听众就是反馈了自己的一个方式啊，就说你现在那个手机里不有很多那种拦截的软件吗？ 对， 说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设定两个字儿，比如说回复或者 TD 设定进去， 哦， 那么但凡出现这样的短信的时候，它自动就帮你屏蔽了，你都根本接收不到。 对对对，可以可以， 是吧？ 这是个好办法。 对， 嗯， 谢谢您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的 iPad 出了点问题啊。 哎，他说我呀，这 iPad 今天一上网就出现一什么安全模式，我这个跟手机是同一个账号，他上面说呀要清理微信的缓存空间，我想问问我要是真点了这个清理的话，会不会把我手机相册里存的图片都删掉呢？这个您放心啊，清理微信缓存不会影响您手机相册里面本身存的，甚至于也不会影响您微信那些聊天记录里面现有的那些照片，它只是把朋友圈浏览以及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视频所形成的那个缓存清理掉。在清理完微信缓存之后，它会自动弹出一个是否还要再清理我们具体的每一个对话里面所储存的那些相片视频，这个时候如果您不去进行相应的勾选，这个过程就自动跳过了，您是可以放心的啊。 嗯，好。 还有听众又不留神把自个儿相片删了，咱们每星期都有人不小心把照片删了，还得找回来。 特想提醒您，就是咱们最好就别有头了这不小心这事儿，因为真的不小心删了，有可能就真的找不回来了啊！您说了您的这个手机品牌，其实跟品牌呢没什么太大关系。现在的安卓系统呢，它默认的照片啊，咱们删除以后呢，都会有一个已删除文件。就是已删除的这么一个子目录，它会在里面呢自动保存30天，到30天以后就把最早的那批文件给删掉了。您看看您那儿有没有这个已删除文件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件夹，那么这东西删了那就是真的删掉了。当然做数据恢复有可能能回来，但如果这是您现在平时正在使用的手机，我们现在手机利用率又很高，您随便打开一个 APP， 包括您看个天气啊，查个路况啊，或者拍了新的照片，或者用了微信刷了朋友圈，都会使得它对本机的那个储存空间进行重复的读写。只要经历过一次这样的过程，您的那些数据再想找回来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我不说一定完全找不回来，但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找回来也是缺损的，所以不建议您再去费这个劲，因为一方面耽误时间，另一方面的这种数据恢复费用也不低。 嗯，您下回千万别不小心了，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是， 这位听众说他跟龙口有一套海景房 啊， 打算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转让，有点远吧，这个买房卖房的事儿他有点大啊，这样吧，他留电话了，就是但凡今儿听我们节目的哪位听众，假设您有意的话啊，您给我发个信儿，我把他私信给您，你们自己联系。但是这事儿比较大，所以呢，一定处理好各种关系、 手续啊， 包括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政策什么的。 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想帮我们咨询一下。 嗯， 天然气灶台是否所有尺寸都一样？因为我们家新做的一套橱柜要在台面挖一个长方形的洞，把燃气灶台卧在上面，现在还没买新的，先用旧的，那往后买新的它不能卧合适，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太会了。 嗯， 这个灶台一定呢是和咱们家里面现在橱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桌面啊是配套的。咱们一般来讲呢，都是施工的工人会要求说，您把您的那个灶啊买到了送好了，我们根据这个尺寸，那个灶底下它会有一个，就是台面是一个宽度，底下有一个卧进去的还缩一点，根据那个尺寸现在您的这个家里面去开这个槽。我们如果就不是这种整体定制的这种啊，当然现在有一些高端的这个橱柜，人家就是避免在家里面做这样的施工，因为会有巨大的粉尘出现，那么是把橱柜整体橱柜和这个灶台呢配套，就是人家都在厂家把这个工作完成再给您送过来。像您所说的这种方式呢，前些年比较常用，但是这几年咱们装修呢已经逐渐的大家可能越来越重视环保方面的这个需求啊，不这么做了。但如果您想还这么处理的话，提醒您一件事情，就是您要确保您家将来要换的那个新的燃气灶整体上长和宽都要比您现在所用的这个燃气灶大一圈才可以，就到那个时候您需要的是把您现有的洞扩大，这是行的。您说您将来换一小灶，那需要把这台面再填上，那可没戏 哦。所以最好就是按照步骤来做哈。 最好您现在就把那旧的灶扔了、直接现在就换一新的， 好吧。好，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不是那个面包机的凸起少了一个吗？我们这位叫做如的网友说，那位师傅，我们家面包机啊反正也是坏了，也是美的的，我也没弄明白您说那凸起坏了是什么凸起啊，反正如果您自个儿能换的话呢，我这锅可以给您，您自个儿去倒过去。 嗯， 因为我需要照顾老人，所以呢我没法给您送过去，您要要的话、您得自个儿来取啊。他是在双龙小区这边，他反正这个是发动机坏了，就整个面包机就不能使了、但是零件应该小配件应该是可以用的、 能拆的您自己看着要哈。 嗯，行，这样我把您的这个电话私信给那位朋友， 可以 您自己联系一下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说两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了这个照片啊，一个老人车，他说这是，我们看了有四个轱辘，然后呢这个轱辘呢是斜叉着，有一根杆上来啊，手咱们能就两只手双手都能握持在这儿，有伴儿推着这个四个轱辘的这个小车 走，等于能让老人当一个四爪的这么一个助行器来用。同时呢，在这个斜叉接轱辘的这个位置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皮凳啊，走到哪儿呢，老人如果说随时累了的话呢，就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休息休息，这么一个东西。说哪位朋友能知道有这类的东西啊，这个我想求购一个。他的电话呢是1364-138-5631，1364-138-5631。 刚才有位听众儿子瘦下去了，转让甩脂机是吧？ 对， 我们这位听众求这个甩脂机， 哎， 你看多巧啊！他说：“大家好，我要求购减脂机一个。” 嗯， 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是甩的那种啊，反正是减脂的嘛。 啊， 八神心就可以啊。电话是1368-130-9573，1368-130-9573。 这位朋友呢想求一个录音笔啊，说这个好一点的专业一点的最好啊。电话呢是1351-158-5022，1351-158-5022。 嗯，还有几位听众呢也是在反馈关于刚才那位听众心悸的状况，还有说这个灶台的事儿啊。 嗯， 这位平安师福呢是这么分享的，他说心悸的情况啊，如果您刚好处在更年期的话呢，可以吃一点叫做更年安。如果不是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建议您呢吃一些中成药，比如说白子养心什么的。 哦， 说重点呢还是得自我调节。 对， 您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呀，换换环境啊，换换心情啊，不要老把事情往坏处想。 嗯 嗯，这位听众说的就是那个关于灶台的事儿。 两位啊说了，这个一位说呢，挖的尺寸不都一样，但是呢大致差不太多，您只要那灶啊别前后悬殊太大，应该问题不大。另一位朋友说呢，您做那种内嵌式灶台，把这个孔啊开到最大，就是整个这个台面留出这个安全的这个空间，不至于太薄掉下去，就到最大那个位置，保证在这个状况下不漏下去的话，那么过后应该所有的灶台就都可以装啊，因为这个台面咱们现在基本上灶台的尺寸是一样的。 嗯， 这也是个方法。嗯， 谢谢大家啊。还有听众呢很热心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说有没有住在亦庄的，或者是最近这两天可以来亦庄玩玩的朋友。他说亦庄开发区宏达北路两侧的梧桐花已经开放了。 哦， 说这条路原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呢自从有了这个长大的梧桐之后呢，就变成我们这儿的一景了。说如果有喜欢梧桐花的朋友啊，可以到这儿来看我们这里的花，不用老看油菜花是吧， 太低调。谁说宏达北路以前默默无闻 啊？ 那一直挺多人去的。 哦，真的啊？ 对， 你去过看过那个梧桐花吗？ 我没专门去看过梧桐花，但是就亦庄那块，就这附近的这些，就是因为它当一个开发区来建设的嘛，整个那个路啊也很平整，也很宽阔，然后呢这个配套的这些绿植什么的也非常的多。这个环境的确是挺好的。 嗯，反正我是发现我们家小区今天楼下那个金银花吧，叫 金银花啊， 都开了。 哦， 就突然就开放了，因为这周六应该就是立夏了，而且当天的天气呢，据说能够达到29度。 嚯， 正儿八经的算是夏天了啊！夏天其实也是一个万紫千红的季节。有空的话呢，我们就多出去看看，远走高飞。我们现在满屏都是那个小小地雷花啊，就是那个小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对这个比较关注，现在大街上的各种花多了， 反而这些花就不那么起眼了。 其实 但是突然一说能够想起来， 对，它这些过去之所以大家种的那么广泛，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皮实。 对， 其实现在来种点啊，就是又好养活，又不需要您投入太大的精力，又可以装点我们的生活，像您这是一把籽儿，地雷籽似的，往土里撒。几个月以后开出花来，这多好 啊。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院里有一个奶奶，他们家那个门口啊，买了好多这个地雷花。我们小朋友最爱干的事儿， 抠地雷 小花，就是抠那小地雷。哎，而且就是还比谁抠的多，一把一把的，大家还数，哎呦，特别好玩。 哎呦，我知道有的人的那个不良习惯是打哪儿来的了，你这么一说。就是地雷花，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吊篮上也是有那种小籽儿，它真熟了以后，你轻轻的一碰，那个籽儿就会爆出来，崩得很远。它播种嘛，但是如果没熟的话，你就需要去稍微用点劲儿去，对，或者去抠它，有时候生着就给挤出来。其实实际上就你破坏人家种子传播。 我们当时只找那个最黑的，就是还有点发绿的那个是不能抠的。 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现在人家脸上的包还没有长熟，就老想给人家给挤了？你说是不是想着偷地雷花？ 有的女生是爱干这事儿哈。那你是受过破坏是吗？ 我是生活中真的见到过这类的，我都可以说，这位艺术家他也有这个爱好，侯耀华老师，就是看不得人脸上有包，看见就要给人挤。 海绵宝宝呢说，你们这两天老说微信摇一摇，我怎么就找不着我这个微信摇一摇啊？是在微信里面吗？微信摇一摇肯定是在微信里面啊。 他说是在微信那个发现里吗？我这怎么没有啊？哎，的确，您所说的这情况，您看看您的那个手机的型号啊，因为摇一摇这个功能呢，它是基于咱们手机里面啊，要有一个这个震动感应的装置，陀螺仪。有一些早期的手机，虽然呢它也是智能手机，它可以支持使用微信这个软件，但是它本身不带这个内置的，我们说这个感知震动的这个小仪器。那么这样的机器装了这个微信的话，它在界面里面就没有摇一摇这个选项出现。 对，如果有的话呢，您点开发现就应该看 看到 什么扫一扫啊，摇一摇，看一看，搜一搜。 对， 拿这个摇一摇点开之后呢，现在我们不是放歌了吗？您这么一摇，谁唱的，什么歌的歌名，包括歌词都能够摇出来啊。这首歌叫远走高飞，好听吗？ 哎，你别说，这大家夸你这句我觉得还真不白夸，你选的歌都还挺好听的，而且很多都是我平时还真是没怎么有机会涉猎的。 新歌啊，我们就得让大家听新的东西、 哎、 新的歌，新的知识，了解新的情况啊。这么好听的歌不能浪费啊，咱们说点转让的信息吧。、 哎、好，这转让完了以后这东西也就远走高飞了， 嗯， 到新的地方去发挥作用啊。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挺好，婴儿宝贝游泳池，家里用的那种小型游泳池，少飞牌的，